过眼的花蕊，无视隐晦，主张坚强的纷飞。你灿烂的笑着，我的忧伤瞬时湮灭灰飞。老君梦想生命去追，跃动闪亮的光辉，用执拗的名字诉说坚持，一生只要这纯粹。火焰纷飞，无视隐晦，主张坚强的花蕊。你灿烂地笑着，我的忧伤湮灭灰飞。

these days get haunting me round and round. Slapping memories, breathless. I live with no hope, die with no regret. You pretend nothing's going to change day after day. You breathe out to hear the clouds it lies into convey. 凌晨时分，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山的花语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